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十集，谢小侯爷。广文堂的校验设在每年的十月，校验是对学堂里每位学子的考验，特别优秀的学子将能进入才艺展示，而最重要的是，当日会有许多大儒朝臣观看，皇子也会在一边瞧着。若是有不错的学生，或许能因此得到进入仕途的契机。总之，将自己的才学展示给别人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出风头的事情。是以每年的校验，众人都拼尽全力，希望能拿个名头下来。国二中沈月的才学最盛，每年都能在校验中独秀一枝。沈清虽然不比沈月在诗词歌赋上的造诣，书算却是名列前茅，这一项上总也能拿个名次。若说是一事无成，垫底的都是沈妙，琴棋书画全不会，书算策论更是一窍不通。每每当着校验当日出丑，别说才艺展示，便是通过校验都很艰难。前生的沈妙最怕的就是每年的校验，只是看着沈月沈清在台上春风得意，心中不是不羡慕的。如今再看，只觉得都是小孩子间的争风吃醋，他什么阵仗没有见过，校验还真的不放在眼里。他看了一眼冯安宁，说道，校验吗？我从未想过争什么名次，垫底的有什么可争的？冯安宁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沈妙如此坦荡地就说出落尾巴的事实。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沈妙，问道， 哎，你莫不是真的被伤得很了，才这般性情大变的吧？ 沈妙好似一夜间变了个人似的，平平淡淡，坦坦荡荡，大大方方，竟有一种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沉稳。因为本是坐在一桌，这种性情上的转变才看起来更为明显。 是啊， 沈妙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少年少女本能的会对比自己成熟的人感到尊敬或者羡慕，沈妙的这种姿态竟让冯安宁无形中对她的态度好了点。书算也上完后，学子们到广文堂外边的花园中休息玩耍，女孩子们都在学堂里下棋或者讨论新写的诗，却听到外头似乎有什么惊马的声音掠过。 啊，什么声音？ 易佩兰转过头去， 去外头看看吧。 江小轩提议，拉起沈月 走，瞧瞧是什么事。 沈妙本无意凑热闹，倒是冯安宁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想了想，抓起沈妙的手， 哎呀，一起去看。 沈妙有些诧异，冯安宁向来是瞧不上他的，更别说是这般亲密的举动了。他尚且摸不着头脑，却已经被冯安宁拽着走出了学堂。外头已经有许多学生都闻声聚在了门口，却说见到冯安宁拉着沈妙过来，俱是投来诧异的目光。沈月眼神微微闪了闪，没有作声，倒是沈清见状，自鼻子中冷哼一声。自从知道沈妙也爱慕定王之后，他连表面上的和气也不卸妆了。但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这个，蔡琳刚刚从人群中挤出来，瞧见外头的人惊喜地叫了一声， 谢小侯爷。 谢小侯爷。沈妙往外一看，广文堂的朱色大门外正立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马匹毛色光亮顺滑，一看便是千金难求的宝马良驹。马儿微微倨傲地踢动着前蹄，优雅的身形极是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但终究不及马背上的人耀目。少年端坐马背，穿着一件玄色窄身锦衣，上头绣着云纹，外罩身子貂皮大氅， 右手懒散地把玩着手中的马鞭，生得剑眉星目，五官极其俊俏，嘴角微微勾着，似笑非笑，眼神却冷漠得很。人群中立刻就有少女羞红了脸，也不顾是什么场所，大胆地将手绢叠成绢花往那少年怀中抛去。明棋向来民风开放，尤其是对少年少女们的规矩宽容得很。绢花落到了少年怀中，少年伸手接过，捻在手中，勾唇一笑，抛落绢花的少女立刻捂着胸口，脸红扑扑的，俨然已经吃了。下一刻，少年顽劣的笑容转瞬即逝，绢花飘飘摇摇地掉到地上，落到枣红色的马儿蹄下，碾成一团。他懒洋洋地坐直了身子，天生富有一种极强的侵略性，却因为俊俏的脸蛋，将那吸引力放大得淋漓尽致，天生便是让人移不开眼的存在。真是冷漠又恶劣的人呐。易佩兰喃喃道， 是谢家小侯爷。 沈妙挑了挑眉，谢家小侯爷，谢景行。明其如今的簪缨世家，多少都是从开国以来陪先皇打下江山挣下的功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有的世家止于名头，内里空空，有的世家却是越发繁荣，生得花团锦簇，有冯家这样的文官，也有沈家这样的武将。如果说沈家将门几代都是老老实实的带兵打仗，是公认的实诚人，那么谢家手握重兵，却是里里外外都是浑身一个，当今陛下对上谢家也是无可奈何。大约是谢家人骨子里总是存着几根反骨，干下的事情都是混账事，譬如说罔顾千里之外京城下的指令退守，偏要去剑走偏锋乘胜追击，最后还美其名曰将在外军令有可受有可不受。但天家人总是拿谢家人无可奈何，因为谢家人战无不胜。沈家和谢家本就是对立关系，这其中固然有先皇故意的隔阂和挑拨，使之相互制衡，达到稳固朝廷。沈信和谢侯爷的政见也是从来不合，沈信看不惯谢鼎战场上激进诡谲，手法不正统，谢鼎看不惯沈信打仗还要看兵书，守旧古板，不懂变通。两家除了在朝堂上吵架外再无往来，先皇显然也是乐见其成的。谢鼎的妻子去世后，谢鼎没有娶继妻，只有一房妾室，妾室生了两个儿子，也就是说谢景行有两个庶出的同胞弟弟。也许是谢鼎心疼嫡子母亲早逝，想要尽力弥补他，从小娇宠着谢景行，终于把谢景行养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性子。可即便是这样，谢景行依旧是一个精彩绝艳的人，除了本性顽劣冷漠些，才学聪明，相貌家世皆是名其数一数二，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姑娘心中暗自倾慕。只是可惜了，沈妙心中叹息一声，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少年，最后却得了万箭穿心扒皮风干的惨烈结局。或许是他目光中的怜悯太过明显，那少年突然望将过来，身如星辰的眸子微微一闪，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